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多谢阿杨岳桥第三节俾15分钟我啦。我想头先你不断咧喺度讲本土咧，我头先去食口烟嘅时候咧，我感觉咧就系、是、其实你好怕嗰班友 喎，好怕得罪佢哋啊， 好怕得罪佢哋。你上一次喺大班嘅节目，当个大班个粉肠系咁闹啊边个啊？阿黄毓民嘅时候，你成个鹌鹑咁， 系我觉得我冇必要跳入去嘅， 冇乜实实，冇乜需要介入两个老人家嘅争议。 咁佢两咁啊，大班当日亦都咁讲嘅时候，我有乜好介入啊？系咪先？我做听节目咯。 OK， 你就系得陪笑嘛？我记得 系我系傻仔一样嘅嗰日。咁但系我又觉得几好笑嘅，因为。即系你听佢系上晒，即系佢系好认真地，好 上晒头， 上晒头咁咪由佢咯。 你唔劝下佢？ 有冇好劝啊？ 冇得劝。 咁阿叔，唔系冇咁劳气啦。 冇必要劝。唔系曾几何时，你同老友有冇劝啊？即系 冇必要劝嘅。 唔系我缩到佢有时系咪？即系正如即系我爆佢啲大镬嘅时候咧，佢唔收声，佢收声噶。你知佢最近几大镬啊？今日我先讲啊。 系你又点啊？ 因为佢周围问人。点解陶君衡要爆佢即系郁针咁权嗰单嘢，即系去报案嗰单嘢 ICAC 啊嘛？ 系 点知佢最大镬原来一样咩咧？ 咩咧？ 佢有个即系本来系 friend， 而家已经系做咗敌人嗰样嘢。佢就话原来咧，因为点解啲老细咧完即系完全唔信佢啊？屌佢，所以佢咁惊啊，所以佢收口啊！屌个粉肠。 哦，咁样。 你明嘛？ 啊，系啦，你唔好搞到啊！ 唔系搞到让我条咁尴尬。 唔系我出声啫嘛。 系啊。 喂 ，OK， 喂，咁你嗱，你系咪本土女仔咁问啦？ 冇啦。 喂，其实你有冇睇过《城邦论》嘅咧？其实， 我有本书，我亦都睇过部分，冇睇晒， 冇睇晒嘅， 冇睇晒。 吓，你认唔认同阿陈文讲嗰啲嘢？其实 ，inspiring 嘅，即系有启发嘅，尤其是佢系啱啱当初一出嘅时候，我有买翻嚟睇嘅，咁系扩阔咗我哋嘅思想同埋。的確，我覺得係令到有啲人係咁有嗰種感覺。咁但係當然你未必完全覺得可行嘅有啲嘢。 係 咁，因為我自己我係信奉，我覺得仲係可以一國兩制，我仲想試嘅。 係 我仲會覺得我從政我係 stick to 呢條線嘅。 係 咁，我亦都覺得呢 一仲信一國兩制。 其實應該咁講，冇啊，唔係真係信，而係我覺得你要一定要有啲嘢去依靠噶嘛，即而我覺得一國兩制係現行，相對你係比較實在啲嘅呢條線。 即係話獨立唔到， 係啦。 即係唯有就係我哋選擇一國兩制呢個方法。 我覺得 係。唔係其實 其實係做到嘅喎。話時話，即係如果你叫我評論下，就係、是、喂97年頭嗰幾年啊，你唔好計23條03年嗰單。 其實係好 honeymoon 㗎。佢嗰陣時候其實係少干預嘅喎。 係啊， 有得你自己搞嘅。 亦都我覺得當日。我同意嘅，如果我其實我覺得點咧？如果將我哋嘅時間能夠調翻去97年7月1號嗰兩年，我同意阿土頭先講。 嗯， 其實嗰個時間，只要香港政府自己唔好咁 PK 咧，其實係冇問題嘅喎。這個香港，咁、但係當然因為董建華嘅問題啦。 嗯、 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嘅即係如果捉棋，你嗰個就係你對家嘛。如果你嘅對家即係中共，佢係有嗰個覺悟嘅話，其實係一國兩制係可行嘅喎。 但呢個唔係覺唔覺悟，係呢個係佢自己忍唔忍受啊嘛。即係尤其係即係最近嘅事情發生。 覺悟同忍受即係同一個概念咧，即係如果佢知道個遊戲規則應該係咁樣嘅話，其實係 run 到嘅，係可行嘅。 佢、忍唔到手啊嘛，因為點解咧？你香港咁近中國呢、這個地方，其實某程度係影響到佢噶嘛。即係例如李波，你從佢嘅立場諗啦，你唔好從我哋嘅立場諗啦，佢一定拉佢啦。你有冇睇过个 book list 啊？好夸张嘅大佬，我一阵即系铺上网啦。佢 book list 系好夸张噶，只要好似何俊仁嘅讲法咁，佢有一成系真，90%系作。 系 咁，我都拉你啦。咁你一成真，咁边个爆料俾你啊，大哥？ 唔系，佢都想知道，即系从佢从当权嗰个角度就系、 是、又怕痕又怕痒， 系即系边个咯？ 系 嘛？咁但系我会觉得就系呢一点啦。我觉得用李波系一个几好嘅切入点咧，就系、是。如果个当权嗰、那个佢引导嘅话，其实你用其你 你估未咁多年啊，未試過有大陸人係被其他，即係唔好話其他方法啦，係被誘翻大陸。 係， 你咪喺大陸喐佢咯。即係如果你真係忍咁忍唔到嘅，但係而家 法輪功咪好似話好多人都係喺香港俾人 夾翻嘅。 你唔好話咩啊？你估有啲高官？偷咗落嚟，翻有啲都系翻翻去，都先俾人拉噶。你咪用內地犯嘅法去拉佢咯。咁呢啲佢冇辦法啦，佢翻咗大陸。但系而家我覺得最大鑊嘅就係佢完全，我明白點有啲人對一國兩制失望，唔好話失望，直頭係完全冇任何信念啊嘛。因為就係李波係一個例子啊嘛。即係予取予攜啊嘛，而家。 係。 我中意俾面你，我就俾面你。 無端端點解 BNO 咁搶手啫？ 係。 系咪？啲人话喂，阿土，你又走去攞 BNO？ 我话我嫌我 passport 靓嘅，同埋同李波都冇关系嘅，大佬。我之前已经讲咗话，我想换咗佢。但系而家你谂下，连一个即系跌咗落水，你拉住条草，你一定沉落水噶啦。你有乜用啊？你喺香港揸住 BNO？ 但系其实嗰种系心理作用。 唔系Ivan， 我自己都有啲嘢想即系吓请教下你啦。因为其实最近即系我哋都去咗台湾啦，咁我哋同嗰边啲人都倾过偈，就系、是、觉得。嗱，呢、這个台湾嗰边佢哋有周子瑜事件，嗱呢、這个即係对佢哋嚟讲有身份危机，即係激发到出嚟。咁、香港喂，咁我哋自己都有呢、這个铜锣湾书店事件啦，係咪？喂，咁但係即係嗰个反应，两地人民嘅反应係非常之唔同嘅。即係台湾人呢可以将嗰种愤怒化为呢个选票，但係香港人呢就将嗰种愤怒，唔知香港人仲会唔会愤怒添啊，即係 化成无奈攞 BNO， 咪即係走佬囉。即系咁样样，即系嗱，尤其系我哋见到雨伞运动之后咧，几次嘅大型嘅游行啊，都唔会有人出嚟嘅，即系后只系净系后生嗰班啊，已经唔出嚟嘅啦，已经系。 但唔好咁快绝望住， 系嘛？ 我唔会，我觉得李波咧，系两个第一点，对某啲人嚟讲，因为我现身说法咧、就是，就系我真系有个行家， 系 佢对李波嗰件事嗰晚 系。 佢真系同我讲，佢啱啱生咗啊， 系 生个细路， 系啦，佢真系啱啱生完，佢我都想走咯， 系啦， 即系佢我以前冇噶，即系佢同我讲，佢我以前唔会谂呢啲嘢， 嗯， 但系而家因为啱啱有小朋友，正常啦，加埋李波呢件事对佢嚟讲太震撼啊嘛， 系， 佢想走，我明白、啊，因为你仲可以点啫？呢个系其中一个，就系、是、回应翻你刚才嗰个 讲，正正就想讲啦，就系话，喂。我哋见到就係话占领运动之后呢，其实我哋传统嘅一啲社运模式游行嗰啲完全唔 work 啦，已经系再吸唔到啲人出嚟啦、 嗯。 你觉得就係话喂满建即係我哋喺即係参与建制，即係譬如好似选立法会咁样、嗯、又好，即係社运又好，你有冇认真諗过就係话我哋喺嗰个社运模式又好，即係立法会入面都好，我哋要点样突破呢？ 我明白嗰个樽嘅，其实我都分即我 share 同一个无奈，但系我又调转谂咧，就系你一系你就走嘅啫。嗱，如果你选择唔离开嘅，你留喺呢片地方，一系你就选择麻木。但系如果你系有一个有感觉嘅人，你就只能够喺你可行嘅空间去做，包括就系咩咧？喂，咁你能够劝嘅呢个朋友，喂，咁啦，你走唔走？你唔走啊嘛？咁你起码去投票先，唔该。即如果你连你僅餘嘅呢个投票权你都唔用嘅， 系 咁你自己死咗佢啊！ 我想问你啦，你接触到中产阶级喺香港咧，系咪好多啲咁嘅人？ 嚟选择，应该话准备离开嘅，的确，尤其是有小朋友或者啱啱有或者小朋友仲系细。 我经历雨伞之后咧，我曾经闪过一刻咧，我唔会再留喺香港， 系 冇希望，因为点解咧？我哋已经用尽晒所有。possible 嘅方法 系 去改变呢个世界，发觉系完全。 你唔好话走啦，即系你就算你话生小朋友，你会唔会有咁样嘅意欲啊？ 我本身对小朋友冇咩兴趣啦。 唔系，即系起码一代嘅人咧，已经系即系有一即系系自然而然地唔会生。 的确咧，我哋有制之间咧， 唔系我哋呢一代人咪少咯， 系 啊， 因为我哋经过八九民运， 开始少啦。 你唔好害啲细路啊嘛， 系啊， 系咪？ 但我而家身边的确都系讲开走咧，同我同辈嘅中产阶级， 嗯， 有一位咧就今年真系同个啱啱出世。两年嘅小朋友回归加拿大， 嗯、 即系佢太太本身唔系加拿大嘅、 嗯， 但系佢即系佢愿意搏啦，佢哋 佢覺得香港冇興趣。 而且你唔會你同 唔係就算你揸住加拿大護照喺香港搞事都冇用㗎。 唔係你搞唔到咩事啊？ 係啊，正如呢個中國外交部長叫乜出名嗰條友叫，唔係話你首先係呢一個嘅中國公民咁啊！屌你真係有乜意思啊，大佬？ 係， 即係你李波都揸住英國護照啦。 咁你瑞典都冇用噶，係咪？ 係咯，嗰個咩彼得都冇用啦，照拉你啊，大佬。 的確，你喺呢個情況底下，你會絕望嘅、嗯。但係我又覺得我唔想走， 係 即係我唔憤氣啊嘛。 係， 我覺得好多人都係一樣嘅、嗯，尤其是俾我哋年輕嗰啲。尤其是比我哋年輕嗰啲更加唔會咁容易瞓，即係唔會咁容易讓俾佢嘅。咁我覺得你咪咩咯？你我冇水晶球，我睇唔到之後可以點樣行。但係你只能夠係見一步行一步。 嗯， 你只能夠喺可行嘅空間嘗試再褪遠少少，每行一步褪遠少少。但係呢個遠係去邊個咧？係咪正確嘅方向？其實冇人知嘅。 嗯， 即係但係你唔試你又唔知啫，大佬。 嗯 就係咁嘅咋， 冇好似而家我哋即係而家密羅緊股嘅，即係開始一個禮拜啦，係咪嘅港大嘅百 貨？ 喂，你見到啲人又係好少喎，又係嗱，即係東方已經自己出咗 heading 啦，即係做報道啦。咁我原本我即係就算佢唔做報道都諗到啦。喂，你諗下，港大係萬幾二萬人出嚟嘅，係二百人，係一個 percent 都冇嘅， 係會俾人笑。但係你要對呢個學生公道啲就係。佢哋啱啱嗰段時間係成 break， 冇人嘅。佢哋啱啱一即係個學期一開始，佢哋先至聚翻頭，跟住已經咁快安排咗個行動。 係。 咁你調轉睇，當然你話每一樣嘢都要醖釀啦。 係。 即係好似你講戴耀廷都用一年去煲佔領中環啦，去到最後唔係八三一都唔會搞到咁大鑊噶嘛。 唔係佢就係因為煲得太耐，所以先越煲越猛。 所以你兩睇嘅，有啲就係、是、喂，你唔有一個理論，慢慢去醖釀，啲人會接受。調轉個講法就係、是，好似今次罷課咁，咁急就章啊！咁我覺得香港人唔好咁啦。即係你如果每一個行， 唔係我覺得佢哋似找數多，找數多。因為點解咧？經歷雨傘運動之後咧，我自己個人睇法， 不斷咁樣夾佢啊嘛，咁啊 要 take a break 嘅，大家都要 take a break 嘅，因為點解咧？你呢一個係香港人前所未有， 係啊 嘅一個79日嘅佔領運動， 係啊， 其實大家都應該係唞唞嘅，即係其實大家應該係坐低，做一個好 serious 嘅 review， 究竟我哋應該下一步點樣走落？ 問題就係、是， 但係到今日，我哋由2014年十二月，我哋結束個佔領， 到依家 過完個2015。冇一個認真嘅 review， 但我覺得係點咧？ 嗯， 其實當我哋前瞻嘅時候咧，我又用翻佔領， 係 其實當戴耀廷話俾你聽佢佔領中環嘅時候，大家個腦只不過係諗一班人就咁坐喺度，跟住過幾粒鐘俾人拉咗啫嘛。嗰、那個就係我哋最初個幻想嘅佔領啊嘛， 梗唔會啦，我企 冇錯啦。 你同我都太 naive， 共產黨計埋呢條數啦，因為你講得太耐。 係啦，我意思我想講 佢就點咧？佢就係、是、咪拖死你咯？ 係嗱，我想 講我唔喐你，咁你點咧？ 唔係阿土，我就係正想講個 point， 我唔從對家嘅立場去睇，我就講自己嘅心態。 嗯， 你咁諗，但係最尾發生嘅都係另一回事啊！ 啱啊！ 即係話我哋而家喺度啊，幾條友摸住酒杯底，嗯，我哋下一步咧社運應該係 A B C， 永遠唔會有 A B C 嘅，一跳跳咗係 L M N 噶啦。 唔係我知你，尤其你自己抽緊人民幣嗰邊即係參與， 咪咯？ 你嗰啲即係開會啊呢啲嘢咧，即係其實係非常之。反交其實係， 即係開會，大家啊一定哇講好多，大家哎呀點樣講嘅理論乜乜乜， 但運動又有自己邏輯㗎嘛。 同埋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啲估唔到嘅，即係好似舊我哋邊度估到八三一啫，跟住你又邊度估到啲警察咁戇居要封曬公民廣場？ 但係如果我哋諗深一層咧，如果你係共產黨一個獨裁嘅當權者，你要諗佢嘅諗法嘛。係 啊， 佢一定會搞八三一嘅。因为点解咧？佢将你个呢个系一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嚟， 即系佢总之佢将你手上嘅筹码 冇错 攞晒， 唔系你做乜都冇用， 系 你班粉肠，我就将你个 expectation 系降到最低。 而你睇翻有趣嘅地方，讲八三一就系呢个系最尽嗰、那个，而工联会唔系呢个系工联会版本嚟嘅、嗯。我哋当初工联会一出一讲呢个讲法嘅时候咧，个个当佢癫噶嘛。但系点知我同意阿土你讲你所讲，佢攞到最尽， 嗯。 意思就係、是，其實我哋對我哋嘅對家，其實都未夠用，足夠認識咯。 梗係啦， 唔係即係嗱，呢個就正正。 我成日都話泛民主派咧，其實除咗一條友之外咧，就係、是、司徒華， 嗯， 就係佢係認識共產黨。我哋都係太 naive。 但係嗰啲人就話佢大中華交嘛。 唔係佢唔係大中華交啊！屌佢共產黨黨員，屌你！佢本咩大江東去咪講咗咯？佢想加入共產黨嘛？ 咁嗱，啲人就會咁樣 label 嘅。咁呢、這個呢個嚇，即係呢個支聯會咁真啊！咁本身就係大中華交嚟噶嘛。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喂你頭先都講啦，就係話回歸之後幾年都係 honeymoon 啦。我哋成日有句説話咩？共產黨唔敢亂嚟嘅，唔敢亂嚟嘅國際城市係咪有好多國際壓力嘅？但問題就係佢偏偏咁亂嚟。而家佢拉瑞典人又好，拉英國人都好，完全係唔 Q 理你啊嘛。系咪？ 唔系，我覺得佢係塔橋。 你話係國際壓力，但係佢自己 塔橋點解原因就係李波佢唔知道咁大鑊， 係 即係佢呢個係認識嘅問題。佢事後咪我睇蘋果啫，咪不斷喺度揾泛民摸底啊嘛。究竟點樣解決個問題？佢都唔知道咁大鑊，佢以為好簡單嘅 點收科啊？ 係咯， 因為對佢嚟講，李波唔係第一個啊嘛。 因為其實好多人， 因為以前出現過陳波、張波、黃波噶啦嘛。但是今次突然间一个李波变成全宇宙关注的事件。 但我觉得李波都未算是最严重的。最严重反而是李波之前两年那个呢即是潘维希在即是这个东莞做生意做厂的、啊、都被人捉返返去。这个不是政治事件来的。这个是做厂的即是你说叫做是即是做经济犯罪的都捉返去。这个先更加严重的。其实很多人觉得李波很严重，我觉得更加严重反而这个添。 所以很简单。呢兩日咧，我飲大兩杯嘅時候咧，我都翻屋企嘅時候諗緊就係、是，你屌你會唔會喺半途俾人劫咗去噶？仆街！唔係你有少少咁嘅心理壓力嘅。喂，李波喐得，點解喐唔喐得我哋啊？大哥， 係㗎、 啊，你一路亂鳩咁噏，我哋成日都係咪啊？點解唔喐得你啊？點解唔喐你兩我橋楊我橋任務？因為你話曬而家選緊立法會嘛，大佬幫你拉票咩？大佬 好難講，拉到去咪冇意義咯。 係啊。即係最有效嘅打壓就係寒蟬效應㗎嘛，其實。 唔係而家大家都係驚嘅。係。即係令到大家係恐慌嘅時候呢，咁啲人一係就攞 BNO 就唔實際㗎啦。好啊湯少話齋，即係你揸住個 BNO 托咩，你揸住加拿大護照都冇用啦，係咪、嗯、你喺香港喺中國嘅地方人嚟照可以拉你。係。係咪 ?But anyway,喂，阿岳少，多谢你 多 加时十分钟， 多谢多谢多谢， 百忙之中冲嚟啦。 唔好咁讲， 因为我选个举我就知啦，好辛苦嘅大佬。 唔好咁讲， 听朝你去边度啊？ 听朝上水 踢劫啊！ 反水货， 你唔敢答我咧， 黐线。好啦，多谢晒， 好多谢多谢， 拜拜， 好拜拜。